It's a love song for the ladies,、 yeah. for the ladies,、my beautiful ladies, come and sing it with、me. Do 是爹，那亲爱的是否记得？记着，就像 Remy 即刻和你集合。一个人在家的你，母说的阿妹夫。留那不如驾船来我的心海，我让你触礁。你的身体好比黑洞，吸附我视线，无法逃逸我被控。我来自火星，你来自金星，我给你关怀，你还来我信心。如果感情是场骗局，那我就是卧底，保护你不受伤害，变你防弹玻璃。为了少点风声，我猜你只能潜伏，躲进我心户，直到世界颠覆。我是你的老师让我教你该怎么做，虽然你老是任性小脾气那么多。我要你和我一同实现我的梦想，先闭上眼牵我手，边听边哼唱。 听我的心 Do Re Mi Do Re Mi 飘进你我的记忆。如果一个音符代表一份爱，那么一场盛大的音乐会要等待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Do re mi, do re do re do re do. 轻唱情歌 ，si do re mi， 铃儿叮当，迎合着滴答滴。写过的很多日记，记载的你的痴迷，不管翻过多少日历，张张页页上都是你。幸福已早起航，经历多少地方，品尝着小蜜糖，它甜得我无法抵抗。哆瑞咪对你唱，我哈尼对你讲，小棒的夜曲为你弹奏来回的房。一声长叹，两望身边映红颜，穿越时间寻觅那三世同源，四处窥探五颜六色的世界，谁来改变我乱七八糟的日夜。天使的下凡是否能天长地久，我想要答案，不想要是份利酬。百年好合的华美乐章开始起奏， Let it go， 直到一千年以后。 听我的心 Do Re Mi Do Re Mi 飘进你我的记忆。如果一个音符代表一份爱，那么一场盛大的音乐会要等待。Shout it, sing that, Do Re Mi with me, yeah. Shout it, sing that, Do Re Mi.